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让司法救助不再成为极难筹判，北京房山法院出新招。生活中人被撞伤被撞残了，可是肇事者因为经济困难无力赔偿，受害方要承担病痛和生活的重担还拿不到赔偿，这该怎么办呢？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国家司法救助案例通报会。五年来，该院共办理了相关案件280件，发放了司法救助金1100多万元。今天我们就会请法官通过温暖的案例来带您了解国家司法救助。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国家广电总局出手了，即日起停止播出。来自昨天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停止播出美容贷及其类似广告的通知。通知表示，近期发现一些美容贷广告以低息甚至无息吸引青年，诱导超前消费、超高消费，涉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广电总局决定从即日起，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机构平台一律停止播出美容贷及类似广告。各地各单位核查清理的情况，于10月15日前报广电总局传媒司。好，来关注，从今天开始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乘地铁。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消息说，依据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等规定，市交通部门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明确从9月28日今天开始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经综合各方意见并且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对第6条和第14条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第6条增加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以及其他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者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影响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等除外，这些内容明确乘客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另外，第14条第9项删除了自动平衡车内容，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轮鞋、滑板等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9月27日，一位微博网友发布了照片，一辆南通牌照的日本某品牌私家车后风挡玻璃上涂着日本总军区731部队的字样，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网友随后艾特了江苏网警，称这个太过分了，给他上上课。据网络视频显示，多名交警在街头将这辆车辆拦在路边，一名疑似车主的男子蹲在车前，该车的车门处还贴着一张小小的美国国旗。交警部门表示，该车及车主已经被民警控制，后续处理情况将会向社会公开通报。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司机提起了上诉。来自今天澎湃新闻的报道。昨天，记者从货拉拉司机周某春的家属处了解到，周某春对法院判处他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判决结果不服，已经在上诉期内向长沙市中院提起了上诉。 此前9月10号长沙市岳麓区法院开庭审理了周某春过失致人死亡案件，此前已经被羁押半年多的周某春得以当庭释放。周某春的妻子介绍说，9月23号他们向岳麓区法院和长沙市中院都寄出了上诉状，9月26号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还向法院确认是否已经收到了他们的上诉状。周某春表示，在事发当时从提出了偏航到最后的跳车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那位女子探出车身到跳车的过程只有三秒钟，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能预见得了，我根本想不了那么多。这两天街头广告牌内发现已女尸的事件引发了关注。据平安泰州的消息说，江苏泰州市110接报海陵区财富广场大楼外侧某广告灯箱内发现一具女尸，接报之后公安机关立即组织警力赶往现场，开展了现场勘查、法医勘验、视频追踪和走访调查等工作。经调查，死者为女性，符合高坠死亡特征，初步排除他杀。目前死者身份的认定、死因等调查工作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国家将加大力度打击出卖亲生子女犯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27号，中国政府网发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其中提出坚持和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继续实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有效防范和严厉打击借收养名义买卖儿童、利用网络平台实施拐卖人口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完善孕产妇就医生产身份核实机制，完善亲子鉴定意见书和出生医学证明开具制度，落实儿童出生登记制度，妥善安置查找不到亲生父母和自生自卖类案件的被解救儿童，禁止除公安机关以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收集被拐卖儿童、父母和疑似被拐卖人员的 DNA 数据信息等等。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在现实生活当中，人被撞了或者被打了致残，可是肇事者因为经济困难他没有能力赔偿，在法院执行案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的被执行人经过核查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是完全丧失履行能力，而受害方要承担病痛和生活的负担还拿不到自己的赔偿，这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国家司法救助。我国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对权利受到侵害、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生活困难的当事人采取一次性的辅助救济措施，它通过扶危济困的价值承载、保障民生的主要功能、输送温暖的实践意义，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最高法先后出台了最高法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等等司法文件，初步实现了对司法救助的实体和程序问题的全面规划，初步实现了救助案件司法化、救助制度法治化的目标。实施国家司法救助，北京房山法院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五年来，该院共办理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280件，救助困难群众311人，发放了司法救助金1100多万元。近日，该院也召开了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暨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对该院近五年来办理的相关的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那下面我们就请到了承办法官来到直播间，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和故事来大家带你们了解一下国家司法救助。好，今天我们嘉宾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庭长蒲延红。您好，蒲庭长。 您好。 那么对于落实国家司法救助，房山法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实施以来呢，我们在市高级法院的领导下， 不断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制度建设方面呢，我们参与制定了北京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的规范，积极推动建立435工作法，也就是在程序上遵循联动、审核、调查、救助四环节，在具体工作中严把案由关、材料关、困难关，严格立案前准备、立案、审查、决定、发放五流程，确保步步规范。我们呢还推出了四联动的救助机制，就是在全院一体大联动机制的基础上，畅通审执部门与司法救助案件办理部门的沟通渠道。对于涉及民生问题、救助金额高的案件，申请与北京高院联动救助，破解救助能力有限的难题。在涉及民生等案件时，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法委的支持，与地方党委政法委联动救助。此外，我们还与社会机构合作建立了常态化公益联动救助机制。四联动救助机制的建立呢，为司法救助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也使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困难当事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我们院呢积极拓宽司法救助金渠道，探索类案救助比例，统一类案救助尺度，促进救助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疫情初起的时候，我们房山法院既首先探索实施云救助，实现了防疫效果和及时救助两不误。近日呢，我们院又召开了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暨典型案例新闻的通报会。今天呢，我也特别荣幸的受邀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司法救助工作，期望呢使社会公众更加了解人民法院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更加关注、支持和监督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下面我们也通过几个案例来真实的感受一下国家司法救助是如何来救助这些受害人的。在房山法院办理过一起孪生姊妹申请抚养费的司法救助案件，我们请蒲庭长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许氏孪生姊妹，他们的父亲是智力残疾，母亲肢体残疾，全家依靠政府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生。2016年5月，父母经调解离婚，调解书确定姊妹二人由其父亲抚养，母亲呢每月支付二人抚养费600元。经过执行呢，他们的母亲支付了部分的抚养费，其余就是剩了15个月的抚养费，再无力支持，姊妹二人生活陷入困难。 那您院受理之后，这个姊妹二人是符合司法救助情形的吗？ 对，我们经过审查呢，认为这个许氏姊妹二人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而陷入生活困难，符合最高法院相关规定应予救助的情形，所以决定给予许氏姊妹二人9000元的司法救助金。 那么这个案件典型意义又在哪儿呢？ 就是说在人民法院执行的过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执行人完全丧失履行能力，经核查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不具备执行条件，即使法院再穷尽一切的措施也无法实际执行到位。这类案件呢就被称为执行不能的案件。产生此类案件的原因之一就是被执行人本身也是特困群体。针对上述问题呢，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规定，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例执行的救助办法，各地呢也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特困群体的案件，比如说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要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的救助，解决其生活困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为了贯彻落实这一规定，就是最高法院呢，它也制定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在这意见里边，第3条第1款第6项就规定，对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的，应当予以救助。对此类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呢，就是进行司法救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加强生存权保障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民生的关怀。 我们看到这个 类似这样的案例当中，从中央政法委到最高法都是有相关的通知和规定的。 对，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司法救助案件，张某被撞伤了，可是肇事者确实没有能力赔偿，这时候司法救助就送来了温暖。我们再请蒲法官来介绍，蒲庭长来介绍，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016年10月，张某被于某驾车撞伤，导致张某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腰椎及骶骨骨折。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于某负全部责任，经鉴定，张某的伤残等级为6级。房山法院判处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张某某伤残赔偿金是11万元。于某赔偿张某某各项经济损失是56万元。因为于某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张某某呢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他为治疗，就是花费了医疗费用的，一共是11万余元。伤愈以后又患了癫痫症，精神残疾1级。他的妻子呢也需要就是对他长期进行护理。一家三口无生活来源，生活十分困难。 那这个案件您院审理之后决定给予张某多少救助金呢？ 我们经过审查以后认为呢，就是救助申请人张某因道路交通事故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而陷入生活困难，符合最高法相关规定的应予救助的情形，于是决定给予他司法救助金25万元。 那么这个案件典型意义又是什么呢？ 交通事故的高度危险性决定了其后果的严重性。受害人呢往往因为交通事故丧失劳动能力而致困，交通事故的多发性也决定了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困的普遍性。因而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对交通事故致困明确规定为应予救助的范围。本案中张某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因为交通事故致残后，不仅自己丧失劳动能力，他的妻子也因为呢需要对他进行护理而无法工作，以致整个家庭生活困难。对他进行救助，体现了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这个救急困、扶危困的重要功能，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民生关怀，具有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法律效果。 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啊，也是司法救助的一个重点关切的群体。据房山法院提供的数据，这一类人员也是占到了国家司法救助对象明确列举范围的1/2之多。那么请蒲法官来介绍一起刑事案件的司法救助案例。 刘某在朋友与他人互殴中被打伤头部，致其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经过多次补充侦查，检察机关呢于2015年2月以王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向我院起诉。我院经过审理以后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王某某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后来呢检察机关就撤回起诉。经过诉讼呢，我院判决所有参与互殴的人员共同赔偿刘某各项经济损失63万余元。执行过程中呢，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刘某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这个刘某受伤以后呢，他的语言功能丧失，依靠胃管进食，四肢无法动弹，需要长期的治疗和护理，家庭生活十分的困难。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怎么样来决定的呢？ 我们经过审查以后认为，救助申请人刘某受到犯罪侵害致严重残疾，因加害人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而陷入生活困难，符合最高法院相关规定的应予救助的情形，于是给予刘某司法救助金20万元。 那这个案件又有哪些典型意义呢？ 这个案件呢，就是说刑事被害人，他是占据了国家司法救助对象明确列举范围1/2之多。司法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赔偿。不仅无法弥补被害人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而且加重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心理创伤，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案是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致严重残疾，因被告人呢没有赔偿能力造成生活困难的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及时给予被害人司法救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体现了国家司法救助的救急难扶危困的重要功能，既彰显了党和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民生关怀，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嗯，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国家司法救助，它会救助哪些具体的对象呢？ 在最高法院的这个规定里边呢，救助的对象包括以下几个。一是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重伤或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没有赔偿能力，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第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三，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们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没有赔偿能力，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五，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人身伤害或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六，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造成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的。七，对于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八，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认为需要救助的其他人员。 那么申请国家司法救助人员在哪些情形下一般又不予救助呢？ 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 一是对案件发生有重大过错的。二，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查明犯罪事实的。三，故意做虚伪陈述或伪造证据妨害刑事诉讼的。四，在诉讼中主动放弃民事赔偿请求或拒绝加害责任人及其近亲属赔偿的。五，生活困难非因为案件的原因导致的。六，通过社会救助措施已经得到合理补偿救助的。 好，谢谢蒲厅长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庭长蒲延红。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 在脑海。